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上兩個禮拜的英國文學介紹裏面，我們曾經請了一位嘉賓跟我們講一講小說在英國文學史上的興起的情況。今晚就最好能夠用一個是大家都熟悉的讀物讀本來去看一看，或者印證一下所謂小說興起在英國文學的時候到底是有什麼具體的表現的形式，以及中間的特點又是怎樣的。今晚跟大家一起去欣賞的一本讀品就相信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就是丹尼爾·迪福的《魯賓遜漂流記》。記得就讀這本書的時候都是在小學的階段，無論是簡本或者是插圖的書本，甚至是一本是以小說形式出現的長篇的小說，都是不少人看過的。或者我們先介紹一下這一位在17世紀中葉出生和寫作的這個英國作家的生平先。丹尼爾·迪福是英國的小說家，在1660年9月出生於倫敦，是在1731年去世的。他出生在一個所謂小油竹商人的家庭，屬於中下層的階級。在政治上面，他似乎是對於使徒皇室這個被稱之為封建勢力的皇室是持有相反的意見。在他一生裏面，他是不斷從商，經營過一些煙酒和一些內衣業的工作。在1692年呢都是曾经破产过，但在他经商的同时呢亦都是从事政治的活动，写过不少的政治的文章，亦都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是曾经被捕入狱的。但在他一生里面呢，他的政治的立场呢都是出现过几次的变动，譬如在他后期呢他跟政府是比较接近，帮政府大臣呢在新闻的报刊方面呢是工作。他办的刊物呢最重要就是在1704年到1718年之间的评论报。另外他自己私下都写了很多政治和经济的小册子。去到50岁的时候，他才写了今晚我们和大家一起欣赏的《鲁滨逊漂流记》。这部写于1719年的长篇小说，就是当然是记载大家都熟悉的人物，一个鲁滨逊这个典型的人物，他在荒岛上面的所作所为。这部文学名著一出版之后呢就受到人民的欢迎，去到19世纪末呢就已经出了很多不同的版本，翻译甚至是模仿的作品呢已经可以说是出了差不多是700版那么多的。在《鲁滨逊漂流记》之后呢，迪福也都是写了很多的小说，比较有名的呢就是1720年的《辛格顿船长》和1722年的《莫尔·弗兰德斯》，1724年的一个骑士的回忆录等等，亦都是历史小说另外一方面的创作。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亦都写了一些政治经济的著作，譬如包括《不列颠岛周游记》、《英国商业计划》等等。他的作品主要是受到中下阶层的欢迎，有人认为他是开辟了英国所谓现实主义小说的道路，在英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今晚我们的嘉宾本地的作家邱世文先生呢就会同我们重温一下这一本我们很多人都熟悉的可以说儿童读物其实也都是一部主流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 一世文啊，咁我相信咧《鲁滨逊漂流记》咧，听起上嚟好似好容易讲，因为大家都熟悉。咁但系如果当佢系一个严肃嘅作品，甚至一个主流嘅文学嚟欣赏咧，自然系会睇到好多我哋当作佢系一个儿童消闲读物嘅时候睇唔到嘅一啲地方啦。咁譬如喺英国嘅小说嘅兴起之后咧，出现嘅呢一位笛福嘅作家，其实佢到底点样样喺呢部小说里边系呈现咗吓当时英国小说嘅一啲特殊有嘅一啲嘅状况同埋条件啊咁样样。整体嚟讲，我哋首先有一种乜嘢心理预备嚟到去欣赏呢部小说先啊？ 如果要真係深入啲欣賞呢個笛福嘅作品咧，我哋需要明白佢嘅文化、時代同思想背景啊。咁如果喺時代上嚟講咧，呢個可謂咧大不列顛啦，英國咧係一個可謂進入全盛時期嗰個開始嘅。喺呢個商業方面咧，佢開始呢個殖民地嘅擴張啦、帝國主義嘅擴張啦、資本主義嘅興起啦、工業革命嘅前奏啦，咁就可以話都係蠢蠢欲動嘅。尤其是呢個新冒現嘅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歷來咧就係被貴族所鄙視啦、賤民所不明嘅，係嘛？咁就但係佢哋咧就好多嘢，好似笛福係一個好典型嘅真興中產階級嘅人，所以你睇佢一生多姿多彩嘅，做好多嘢噶，就好敢實現啦、實行佢啲思想啦咁樣。 雖然曾經破產好幾次啊，但係都係死唔去嗰種啦。 咁而可以再生噶，有種可謂即係喺困境之中能夠生存嗰種，好似魯賓遜呢個人所象徵咁樣啦。咁如果喺思想上面咧，我哋會知道呢個係一個可以話都係乾坤顛倒嘅巨變嘅時期。佢嘅一生啱差唔多同牛頓嘅一生大家相交嘅所謂嚇，即係平衡發展。咁我哋知道牛頓係喺物理學、天文學、光學。甚至乎呢個冶金術啊，咁樣呢啲咁嘅，就通通都奠立咗一個最權威性，一路影響到可以話都係二十世紀初先至喺相對論嘅來臨，先至開始崩潰啦。咁佢呢個時候人係好着重即係、理性，認為呢個世界係可以控制嘅，可以如果勤奮咧，係可以有收穫嘅。 我哋都知道係咧，喺英國思想界，譬如都出現過培根啊呢類咁嘅思想家。 每一樣嘢都有秩序啊，咁樣樣啦。咁我哋要明白嘅時代嘅社會同埋思想嘅文化背景啦。咁而喺呢個文學發展入面，我哋知道歷來咧傳統多數都係詩文比較發達同埋被認為高級啲嘅，而社會一般認為呢啲咁嘅譬如報章啊、刊物啊同埋呢啲散文啊，甚至乎呢啲小說咧，可以話都係同中國一樣嘅早期嚟講係俾人哋認為不能登大雅之堂嘅嘢啊，平庸庸俗嘅口味啊，有品味嘅人唔睇咁啊。尤其是講埋嗰啲好似《魯賓遜漂流記》咁樣講呢啲咁嘅蠻荒嘅食人嘅地方啊，即係呢啲咁嘅，通通都係所謂不能登大雅之堂嘅嘢嘅。咁所以當時《魯賓遜漂流記》雖然係好普及，可以好似今日我哋嘅電視節目咁樣嘅，即係譬如我哋文雅之士咧，通常都唔講嘅，係嘛？有邊個肯承認琴晚睇過《歡樂今宵》啫？啱唔啱啊？但係可能喺三個世紀之後，佢會係登咗大雅之堂都未定啊！好似今次今日嘅《紅樓夢》啊，《金瓶梅》咁樣啦嚇。咁我哋唔講得太遠，就講翻呢個《魯賓遜漂流記》咧。喺當時嚟講，只係一種消閒讀物，可以話都係佢唔係話咩悔人悔道嘅作品，但係就唔係一個好文雅嘅作品嚟嘅。 咁但係會唔會亦都算係所謂大眾文化、大眾小説嘅一個先河咧？ 可以咁講啦，其實呢個圓形嘅小說喺伊麗莎白嘅王朝，即係多過一世紀少少之前已經有啲初形㗎啦。譬如好似一個展運嘅旅客咁樣樣啦，呢啲咁嘅好短嘅用散文式寫成嘅故事啊咁樣樣啦，咁當然啦，但係同期早少少有我哋有班揚嘅《天國歷程》啦，咁呢啲係可以喺道德劇之中演繹出嚟嘅、演變出嚟嘅所謂小說啦，或者散文體，冇乜嘢話需要夾韻啊、對象啊咁樣樣啦。意之所至咁寫出嚟，係用散文寫出嚟嘅故事，而又有教诲啊，或者係讲啲新事物俾你听啊。其实 novel 呢个字咧，喺英文我哋今时今日都可以解新咁嘅意思啦，係咪？係讲啲新鲜嘅事物俾你听，讲啲所谓喺你本土冇嘅嘢俾你听。咁而咧，我哋知道最好奇、最想知道新嘢嘅階級就永遠都係中產階級㗎啦，係咪？可以話咧係嚟到呢個十七世紀啦末十八世紀初咧，這個小説咧係英國嚟講咧已經係有一個非常之明確嘅面貌㗎啦，已經發展到啊。咁就其中嚟講咧有好多表表姐啦，我正話講過嘅班揚啦，呢個笛福啦，仲有我哋唔好忘記另外一個傳統嘅寫法嘅，譬如好似李察信咁樣樣咧，可能我哋第日喺呢個 個節目都會講到嘅，就係好好中意用嗰啲所謂書信體形式嘅小説啦。因為佢嗰個可以俾佢有一個特別嗰個角度咧，去反映主角嘅個人內心嘅交戰啊嗰啲嘢，而係傳統第二啲嘅形式咧係做唔到嘅事嚟嘅。咁我哋會睇到小説嘅興起其實係隨住個人主義嘅興起嘅。我哋知道中世紀以前啊，古代咧係個人根本係唔係好重要嘅嘢嚟嘅，就算係重要都係一個抽象嘅形式嘅重要。所謂嘅我咧係一個抽象嘅我，而唔係一個實體我，亦都唔係一個實存境況嘅我嚟嘅。譬如用《魯賓遜漂流記》今日講到呢本小説嚟睇，我哋會覺得睇到一個有血有肉、獨一無二嘅個人，喺一個獨一無二嘅環境入邊。佢點樣樣去掙扎求存，點樣樣去找尋自己嘅價值，或者重新睇自己嘅價值。 咁呢啲咧，就當我哋當係兒童讀物嘅時候咧，反而少留意啊，將佢當為一個獨特嘅人物嚟到去睇。但喺文學史上邊咧，我哋先至發覺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啦。咁或者簡單重温下我哋兒時睇過呢個故事啊，或者話用翻少少嘅材料以至我哋一間欣賞嘅時候咧，係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其實《魯賓遜漂流記》啲故事好簡單，個個都知道㗎啦，就係有關於一個人嚇，即係一個其實約克郡嚟嘅一個青年啦嚇，佢行船啦，好中意冒險。其實我哋睇翻佢呢本書，其實佢係流落荒島寫以日記嘅形式寫翻嘅嚇，咁就係佢當然佢係撞到唔好彩啦，沉船啦嚇。其實佢喺未曾發生呢場風暴啊，流落咗喺呢個 荒島之前， 荒島之前啊，呢熱帶荒島之前咧，佢就其實喺佢個家鄉嗰度咧，嗰啲長者咧就叫佢唔好去嘅，即係唔好去嘅，即係因為人應該安於本分啦，係咪安分守己啦？咁我哋可以睇得出咧。其實我哋唔係穿鑿附會嘅，而作者寫呢本書嘅時候喺個序嗰度亦都講咗嘅，佢就係話呢個故事唔係一個簡單嘅故事，佢係其實係有形而上啊，或者有哲學層面上嘅意思嘅，即係嚇，咁就即係譬如話佢象徵咗一個個人，係唔係應該固守，即係譬如話好似聖經嘅教诲咁樣啦，天父將你牽咗去塵世，咁你應該信奉天主，唔好多心啦，唔好去找尋呢啲咁嘅傳奇啊、冒險啊、發明啲新事物啊咁樣，而安分耕種啊，食嘢多生兒女，享受高年啊咁樣啦。咁當然我哋睇得出笛福當然唔肯安分守己啦，作為一個中產階級生，係一個咁有趣嘅時代嘅人，咁佢就完全係違背咗長者嘅命令咧，就蓄意去找尋呢個新奇啊，去冒險啊咁樣，等於當時嗰啲咁嘅商人同埋呢啲咁嘅知識分子、企業家實幹派嗰班人嘅頭腦咁樣啦。 咁佢開始佢個旅途一路咁樣進展落去嘅時候咧，我哋就係知道佢係流浪喺個荒島。咁荒島之後嘅情況咧，我哋大概知道一啲啦。但有啲咩嘢係值得我哋注意嘅？ 我哋注意到咧，佢喺呢個荒島一流落到嘅時期咧，佢第一件事，佢有一份咧係我相信傳統以前嘅人冇嘅醒覺啊。我哋可以睇到咧，就係而家今時今日我哋睇就覺得或者會好笑，或者會覺得古怪些少。但係我哋喺當時睇咧，就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新興嘅頭腦或者係思想方式嚟嘅啊，即係好少人會傳統嘅社會咧就會咁理性，係理性得嚟係好實際嘅嚇，即係差唔多好似做生意咁樣嘅。我哋環顧一下，睇一睇我哋資產負債平衡係點咧，每一行係點咧嚇，我哋究竟個借方係點，貸方係點樣，其實好過癮嘅呢個頭腦。我哋睇得出佢嗰個思想嘅方式，另一方面咧，亦都反映出佢嗰個時代嗰個對理性嗰個推崇啦，同埋深信咧，一個人咧喺任何逆境之中，只要靠勤奮同埋信仰咧，係可以克服到。而呢種文化價值咧，係超越於呢個任何其他嘅呢種咁嘅清教徒思想啦，所謂嚇。 係噶啦，譬如我哋可以想象當時，如果佢係真係冇衫著，喺個荒島度咧，如果俾咗我哋，又對比啲已經縱壞咗嘅現代人咧，就已經係唔知點樣去處理。但佢仲可以坐喺度慢慢去计算啊，一种冷静啊，同埋机智咧，都可以系好令人惊讶吓。咁但系呢个鲁滨逊所出身自嘅阶级，同埋佢作为一种白种人呢个观念咧，喺佢后来啊，即系漂流到荒岛之后嘅发展咧，又有冇一啲系笛福呢一个作者自己一啲特殊嘅要求啊睇法？ 其實你講出呢一樣嘢係非常之對題嘅。其實《魯濱遜漂流記》啊，喺文化史上咧，好多時候都被人哋攞嚟做一個攻擊呢個白種人嗰種優越啊，同埋嗰種帝國主義嗰種自以為自己個套文化價值係超越過其他文化嗰種咁嘅，作為一個象徵嘅。其實都係嗱，我哋睇到魯濱遜喺未沉船之前咧，其實已經係販賣過嗰啲咁嘅貼身嘅奴隸㗎啦。咁但係喺佢沉船咗之後咧，流落咗喺荒島嗰度28年之後咧，卒之俾佢發現咗星期五啦。我諗個個聽眾都應該知道嘅呢個嚇，發現咗個土上嘅野人喺俾另外一班食人生番追殺嘅時候，佢用槍點樣樣發出雷霆嘅聲音嘅棍子嚇走咗佢哋啦。咁我哋睇得出嗰種白種人嗰種優越啊，憑住呢啲火槍咧嚇到呢啲無知嘅食人生番啊。咁呢啲通通都係我哋睇到譬如話科技嘅興起，令到呢個白人嘅文明真係優越過曬，譬如伊斯蘭文化、東方我哋嘅中國文化呢啲通通啊，印度嘅文化通通俾佢征服咗嘅後來。 咁你同唔同意咧？其實真係笛福係有意咧，喺呢度係提出一種白種人嘅優越感。 我唔係好同意，因為我哋困喺嗰個時代，客觀平心而論，佢哋當時真係佢哋嘅文化係優越嘅，開始係咪開始強盛嘅？就怪就怪同時另外嗰啲文化係喺呢一方面追佢哋唔上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嚟講，我亦都同意嗰種所謂以歐洲為中心嗰種大歐洲白人主義嗰種咁嘅文化價值觀咧。當然佢哋後來慢慢學咗一個非常之痛苦嘅教訓咧，就係話文化係多元嘅，好難話邊個超越過邊個嘅。只要有相當嘅複雜性同埋佢嗰個發展咧，每一個文化其實都有佢個自己嘅系統、自己嘅制度，我哋要欣賞佢，而唔係要去征服或者去鄙夷其他嘅文化嘅。 但我相信咧，欣賞譬如話魯濱遜漂流記嘅人之所以咁樣睇咧，就係當然亦都係同大不列顛帝國當時嘅所謂新疆呢個版圖係有關係啦。譬如亦都會將殖民地主義呢樣嘢咧係拉為一談咁啊。其實在《魯濱遜漂流記》這本書裡面呢，有沒有這種所謂殖民主義的觀點？ 我相信有的，譬如好像我們看得到這個星期五是怎樣被他純化了、就怎樣被他慢慢教育，英國那種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念怎樣慢慢教育，教育到第日帶他直情成為一個小，可以說都是那些小牧人這樣、對他唯命是從，很崇拜他這樣，看得到哇，原來以前食人生翻嗰啲文化原來係咁唔好嘅嚇，即係俾佢可以話得係蠻荒嗰度清救咗出嚟咁樣。我哋可以話得係好多成分添啊嚇，即係一個殖民主義嗰種態度，就係以一套優越嘅文化價值去加喺一個有土著嗰種傳統文化價值上面嘅嚇。 刚才咧，邱世美同我哋睇过咧，喺《魯濱遜漂流記》呢部咧小说里边，可以睇到一啲所谓好个人嘅吓，有一个所谓当机立断，甚至有少少英雄式嘅啊，有聪明智慧、有理性基础嘅白种人物啊。咁喺荒岛里边咧，亦都睇到当时譬如英国嘅殖民地主义扩张同其他民族嘅关系当中嘅优越感等等。咁呢个自然咧就成为呢部小说俾人诟病嘅地方啦。咁但系咧无可厚非咧，佢系一部所谓即系非常之重要嘅主流文学吓。在他後來的影響方面，最重要或者受人談論的有哪些地方值得我們注意？ 其實《笛福》呢本書嘅歷來咧，就唔係話淨喺文學有影響咁簡單嘅，譬如喺思想史同埋經濟學上面咧，都有好大嘅影響。譬如《魯賓遜漂流記》入面咧，我哋會見到魯賓遜咧對好多好多本土咧人人認為理所當然嗰啲經濟價值嗰啲嘢，去到一個荒島咧，完全係。唔再合時宜嘅，譬如話有一度好精彩嘅，就係話佢喺個船上面見打撈翻好多鑽石啊、金幣啊嗰啲嘢，但係喺個荒島有咩用嘅，冇得食嘅。咁呢個咧，佢好自覺咁樣啦，笛福提出咗咧，就係價值嘅咧，係其實係好多時候咧，我哋喺文明社會個個都信以為，譬如錢係本身有價值，其實去到一個荒島係冇價值嘅。呢啲嘢唔係人人喺日常可以好醒覺、好理性咁去知道嘅呢啲事嚇。咁佢喺呢度有喺我睇《魯賓遜漂流記》咧，好大量嘅呢啲咁嘅觀察，就係話譬如話簡單如好多你覺得係理所當然嘅嘢，去到另外一個環境根本完全係唔係嗰回事嘅。咁喺呢個經濟價值嘅探討，譬如都影響咗後期，譬如好似馬克思啊。好多呢個資本主義經濟嘅理論家咧，都係往往都係引用笛福嘅《魯賓遜》嗰啲觀察咧嚟發展自己嗰、那個經濟嗰個理論思想嘅咁樣嚇。 嗯嗯，咁除咗經濟嗰方面咧？ 其實喺經濟方面咧，喺文學上面嘅影響，我覺得係其實非常之大嘅。雖然咧好多人咧係冇公開咁承認佢嘅影響啦，譬如佢開創咗呢、這個個人現實主義嗰、那個。第一身嗰種咁嘅描述嗰種方式啦，第二咧就我認為佢咧做到好成功嘅就係描繪出一個好現實嘅個人，就唔係再抽象嘅個人嗰種咁嘅小説傳統、 特別佢經常譬如運用到日記體材啊呢類咁嘅形式，就更加睇得到個人內心嘅歷程 嚇。第三就係冒險小説啦，即係冒險小説嘅先河。咁我哋其實一路睇落去啊，後來嗰啲咁嘅金銀島啊，甚至乎嚟到二十世紀，我哋都見到好多人冒而去而反諷呢種咁嘅可以話得講得粗俗啲，就玩翻呢個笛福呢種咁嘅體材啦。就係你以為你自己優越，去到第二度先至知道你。你係野蠻人，人哋先係優越啦。咁好多呢啲咁嘅作品，亦都譬如話剛剛逝世冇幾耐嘅高登啦，作個中型之主《Lord of the Flies》，有啲亦做蒼蠅王啦，亦都係同樣其實利用翻同樣嘅題材啊，同埋手法咧，去睇下一班文明嘅細路哥流落咗喺荒島，點樣樣由文明嘅人變翻做醜惡邪惡嘅原形不露啊咁樣嚇。咁其實呢啲咁嘅喺呢一脈啊，所謂嚇喺呢一脈嘅文學作品咧，其實我覺得係笛福咧係開創咗先河嘅。 咁另外一點咧，我都覺得非常欣賞佢嘅咧，就係話其實笛福呢個作者咧，一生之間喺嗰個政治嘅觀點上邊咧，就係幾流動下。咁佢亦都曾經反對一啲所謂封建嘅皇室啦。咁佢會唔會亦都係透過魯賓遜呢一個人物咧，係帶出咗一種所謂好積極嘅，譬如好人民主義嘅，好要去排除患難嘅呢一類咁樣嘅典型嘅精神出嚟？ 我相信佢非常非常之醒覺咁去做，但係當然佢唔係話以堂皇冠冕嗰種思想。好複雜嗰種思想去做啦，而係透過呢一個人一個實存嘅境況之中咧，去發表佢嘅好所謂每一日嘅好實際嗰啲咁嘅觀察啊，所謂即係譬如話對於貿易嘅重要啦，進口出口進口商貿啊，譬如話冇管制啊。嗰種咁嘅企業精神啊，嗰種啊，即係鼓吹呢啲咁嘅嘢，係我哋喺差唔多喺本書入邊咧，若然可見嘅，度度都啱。 同埋係不停咁樣行動啊、追求啊、破出呢個困境啊、打出一個新嘅天地啊，呢樣 冒險精神啦、 啊。係咁，所以佢成為一個大眾小説嘅鼻祖，亦都係同當時嘅時代精神好有關係嚇。咁喺下個禮拜裏邊咧，我哋都會繼續介紹英國嘅小説，睇一睇呢種嘅精神咧有冇被延續到。咁今晚唔該曬邱世文。 世界文学之旅，终结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